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三，农历7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全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不断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首都政法铁军。 前七个月全市经济稳步恢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近40%。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措施落地，减负提质多措并举。 本市第一个准现房配售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二次申购，个人持有产权份额85%。 海淀区汉河路铁路桥下两人驾车涉水遇难，桥体未见涉水警示牌。 本市将发行13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助力棚户区改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全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要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强烈的政治担当不断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首都政法铁军。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组长耿慧昌、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中央第一督导组副组长邓卫平、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延坤出席。蔡奇指出，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全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第一督导组有力督导指导下，教育整顿总体进展顺利，进一步夯实了首都政法队伍忠诚根基，深挖清查了一批违纪违法突出问题，靶向整治了一系列沉疴积弊、顽瘴痼疾，统筹推进教育整顿与政法重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蔡奇强调，首都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指向性，要准确把握市级政法机关特点，切实增强开展第二批教育整顿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首都意识、首善标准、从严要求、高标准、高起点推进教育整顿各项任务。要突出政治建设，筑牢政治忠诚，要敢于刀刃向内，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要坚持问题导向，彻底整治顽瘴痼疾，要突出长效长治，深入推进建章立制，进一步健全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政法单位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体制机制。蔡奇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教育整顿取得实效，注重统筹兼顾，推动教育整顿与党史学习教育、巡视整改、重大活动安保、疫情防控等有机结合，以政法队伍保安全护稳定的业绩来检验教育整顿成效。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全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方案。市委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市级政法单位在全市政法系统中处于领导机关地位，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要对标对表中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三个突出，抓好教育整顿重点任务落实，突出政治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夯实政治忠诚的思想根基，突出表率作用，在学习教育中做到真学真懂、学用结合，在总结提升中做到真破真立，突出建章立制， 坚持当下治和长久立相结合，为打造新时代首都政法铁军提供制度保障。会议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第二批教育整顿对象单位要自觉接受，主动配合中央督导组的督导，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下午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前门大石蜡地区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和商圈改造提升。他强调，前门大石蜡地区是京味传统文化集中承载地，也是中轴线上唯一的广域级商业街区。当前，既要抓好疫情防控，也要谋划好商圈改造提升。要按照核心区控规要求，把握定位，减量提质，持续推动街区更新，整体提升空间、业态和环境，打造历史文化和现代时尚交相辉映的地标商圈。蔡奇在座谈时指出，规划建设管理好前门大石蜡地区，对优化提升首都功能、老城保护、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规划引领，按照统一规划、分区实施思路，确定商圈风貌管控导则和业态准入标准、运营规范、退出机制，统一前门大街两侧区域发展思路、形态塑造和业态品质。蔡奇强调，要抓好业态提升，调整低效业态，培育新业态，植入更多文化体验内容，打造体验式、沉浸式街区，吸引更多常客和年轻人。老字号是前门特色，支持守正创新，形成老字号加国潮模式。要保护好历史文化，加强文物史迹、胡同、四合院、会馆等保护利用，挖掘各类文化资源，盘活历史建筑，让文物活起来。要打造高品质街区环境，推进消费空间品质改善和服务升级。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商超、楼宇、餐饮店、酒吧、影剧院、商铺等场所严格落实防控措施。蔡奇要求市里成立工作专班，加强统筹，定期调度，抓紧制定前门商圈改造提升行动计划，明确业态清单、重点项目清单、政策清单，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营，市级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东城、西城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抓好任务落实。 据北京日报报道，重点行业、新兴领域共同发力，重要政策、重点工作逐步显效。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步恢复，发展质量继续提升。昨天，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9.9%。和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长 17.1%。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21%， 两年平均增长 3%。 全市投资规模保持平稳增长，一到七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4%， 两年平均增长 3.3%。 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基本平稳，一到七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6%。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北京将从校内校外双向发力，稳妥推进分步实施，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今年年底前有效减轻，两年内成效显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教育双减指的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北京双减文件的核心是减负、提质多措并举，校内校外同时发力。在校内服务提质增效方面，要确保学生在校内学会、学足、学好。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其中要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切实提高作业质量和针对性。 统筹作业管理，控制作业总量，加强作业的设计和指导，系统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同时还体现素质教育导向，涵盖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基础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的作业。

代表团将参加射箭、田径、羽毛球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昨天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动员会上，代表团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气势昂扬，并集体起立高唱国歌。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发言，表达了全团将士奋勇争先、夺取胜利、为国争光的信心和决心。代表团田径竞速轮椅教练黄鹏告诉记者，五年的等待虽然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士气高涨。 我们这次参加的运动员一共有12名，只有两名运动员是参加过上届的残奥会，他们的经验会更丰富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有活力，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这次出征是乒乓球运动员毛经典第三次参加残奥会。 第一届拿到金牌不敢相信，第二届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赛经验的积累了，这是我的第三届残奥会，追逐金牌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快乐。 残奥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奖牌，也是全世界残疾人的盛会，是展示人类顽强拼搏、乐观进取精神的舞台。 你有见过这种胸椎截瘫的，完全生活是不能自理的，但是我们队里有胸椎截瘫或者是说有这个脊椎截瘫，大家都是生活能非常好的自理的，包括他的机能的恢复也恢复得特别的棒，体育给了我们这些。 残疾人铁人三项在2016年残奥会被列为比赛项目，运动员王家超将成为我国参加残奥会这个项目比赛的第一人。 2018年从没有世界排名零排到世界15名，我现在的一个世界排名是第三，东京残奥会资格排名是第四。非常希望我们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收获满满，超越自己。 新闻广播消息，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碧岸兰亭项目二期今天开始二次申购，登记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到9月17号下午5点。这是目前本市第一个准现房配售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也是目前本市住房面积最大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碧岸兰亭项目二期位于房山长阳镇，共有八栋楼房，建筑总面积大约142,000平方米，以16到18层的高层住宅为主，毛坯交房，本次申购将提供大约752套房源，其中大约87到93平方米的两居室528套，大约119到122平方米的三居室223套，售价每平方米28,600元，个人持有产权份额85%。 新闻广播消息，朝阳区望京方恒时代昨天早晨6点解除封控管理，早晨8点企业员工陆续上班，解封后方恒时代物业将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查验核酸检测结果，守好疫情防线。方恒时代建筑面积大约7万平方米，有120多家企业，企业员工2000多人。解封前物业向各企业发放了解封通知以及复工后大厦的防控要求，呼吁有条件的企业居家办公，错时上下班，保持不超过 50% 的复工率。七天内企业还需要按时监测员工体温并记录上报。 据北京日报报道，123名12岁到14岁的初中生昨天在西城区广内街区体验馆临时接种点完成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截至昨天，西城区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第一针疫苗48416剂，接种率达到 83.5%。开学前，西城区将再安排一轮集中接种，确保开学前学生群体疫苗接种全覆盖。 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报道，海淀区16号晚上9点左右出现局地强降雨过程，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这一路段时被困，车内两人经救援人员和群众救出后由120送往医院救治。昨天早晨，两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善后工作已经开展。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事发地点为一处下凹式桥梁，积水最深处将近2米，桥体的栏杆上可以看到限高 3.5 米的标识，但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涉水警示牌。周边居民说，遇难者是一对夫妻。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